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高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纸醉翡翠暗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煞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唐玄宗想要去泰山封禅，这个决定可忙坏了沿途的各级官员，尤其是这个历城县的县令杜峰，丝毫不敢怠慢。他让相爷之子陆大志揽了这个肥差，一方面这是给陆大志开了一个发财的道，另一方面您得说这杜峰深谋远虑呀，万一出点事儿，这是相爷之子一手操办的，后头有宰相给撑腰呢，两不耽误。这陆大志一手敛钱，一手办事儿，把一切事宜都准备妥当了。这天杜峰就带着一群官员来验收工程。皇上来封禅，陛下忙断腰，千般谨慎，万分小心，30口棺材坐镇行宫，态度积极，行动盲目。2000担素豆打了水漂，奇闻怪事出丑也有父子兵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朝封禅趣闻下集。公元725年初春，皇上要从东都洛阳起驾前往泰山封禅。这杜峰的准备工作也差不多了，他带着历城县的官员来验收。到了地方，只见这陆大志修建的行宫巍峨耸立，金碧辉煌，御道是宽敞整洁，两边还种上了花草。宫里头各种物件既精致又实用，符合皇家规格。这杜峰看了很是满意，他是东摸摸西瞅瞅，心里头琢磨着还没有什么遗漏。看着看着，这杜峰突然一拍大腿，哎呦不好，还有件事没办。这些下属一听，大人，这衣食住行都准备妥当了，还忘了什么事儿啊？这杜峰急的汗都出来了，哎呀，你们想想，你们想想，皇上这回出行有皇亲国戚、文武百官，还有各国的使臣都陪着，还有伺候皇上的宫女儿，有护驾的御林军，这人数少说都得上万呢。一行人浩浩荡荡，这一路上舟车劳顿，万一说有谁水土不服突然暴病死了，仓促之间 咱们上哪儿找这收敛的棺材去呀？一个下属赶紧接话茬，这还不好办吗？大街上有的是棺材铺，到时候再买都行啊。放肆，大街上的棺材铺，那卖的棺材是用来收草民的，岂能用这个来收敛朝廷命官皇亲国戚呀？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了，咱拿不出一口棺材来，这可是大不敬的罪名啊。听到这儿，这些下属没人说话了。杜峰掏出手绢来，沾着脑门上的汗，你们这些榆木脑袋呀，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快去给我找木匠来，快采搬最好的木材，给我连夜打造30口上等的棺木。哎，等等啊，再找几个画工把这棺材啊给我装饰一番，弄好了就放在行宫里以备不时之需。说干就干，底下这帮人，买木料的，请木匠的，请画工的，请油漆工的，没黑夜带白天的赶制了30口上好的棺材，给搁在行宫里放好了。五月端午，皇上由打东都洛阳起驾，前边有特使先行一步，再次验收各地的接待设施。这道历程来验收的特使还是杜峰的老熟人，尖嘴猴腮的詹坚。这詹坚轻车熟路来到历城县衙门，一看自己这亲戚陆大志在这干得不错，还捎带手的给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很是满意。杜峰陪着詹坚去行宫视察，御道宽敞，行宫辉煌，这詹坚是边看边点头。可走进内室的时候啊，这里头有间房，中间用帷帐给遮起来了。詹坚一伸手，杜大人，这里头是干什么的呀？这杜峰陪着笑脸，特使大人，这是本县特意为皇上出行而打造的。来人呐，把这帷帐给我拉开。有人过来刷拉开帷帐，帷帐一开，里边是几十口黑漆漆的大棺材出现在眼前呢。虽说这棺材装饰的画的都挺漂亮，可是这玩意儿再好看，那是埋在地下的东西，阴气逼人，看着让人瘆得慌。这詹坚猝不及防，给吓得连连后退，扶着门框，这是什么？谁让你准备的？杜峰一看赶紧过来解释，哎呀，特使大人，这是为了不时之需呀，我也是怕万一有一个好歹太仓促。这詹坚这会儿也缓过神来了，气的是火冒三丈啊！大胆狗官，皇上太身封禅是祈求福泽绵长，天下永享太平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，你怎么能在行宫里头放这种不祥之物呢？你用意何在？皇上圣行马上就要到山东见面了，你却搞出这种不伦不类之事，实属是大逆不道啊。这件事情我一定要严查到底，我绝不轻饶。杜峰听完吓得屁滚尿流的，一个劲儿的求饶啊。可是詹坚呢，就跟没听见似的，一甩袖子走人了。杜峰万万没想到自己做事儿事无巨细，每一个环节都是小心谨慎，到头来却因为谨慎过度了惹祸上身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杜峰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这个时候一想啊，只有一条路了，找陆大志去，求他给运作一番。这杜峰马上找到陆大志，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陆公子啊，特使大人大发雷霆走了，要追究这安放棺材的事情，下官现在是走投无路了，公子您也参与这事儿了，您呐还是赶紧请相爷出面来化解危机吧。这陆德志听完一愣啊，相爷，我老父亲怎么替你化解危机呀？这杜峰哭丧了个脸儿，哎呦，相爷乃是一国的宰相，什么事儿不能办呢？ 您还是赶紧请相爷出面吧，晚了只怕我们人头不保啊。这陆德志糊涂了，赶紧解释，不不不，杜老爷，您搞错了，我老父亲啊名字叫陆作相，就是县城里一屠夫啊，他外号叫相爷，不是真的相爷啊。这杜峰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咕咚一下就栽在地上了。赶等杜峰醒来之后痛哭流涕呀，这个时候他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，全家人抱头痛哭，赶紧去给京城的大哥张御史报信去了。第二天这特使詹坚就带人找到杜峰家来了，杜峰听说了吓得一出溜钻在床底下了，谁叫也不出来，躲在床底下发抖。这杜峰的夫人老娘全出来了，把这詹坚给拦到外头不让进屋。这詹坚急了，在外头大喊，杜县令，现在皇上已经知道此事了，你再不出来恐怕皇上就要赐你自行了断了。一听这话，杜峰的老娘嗷嗷一声哭着就朝着詹坚扑过去了，大人呐、啊，我儿子他犯了什么罪呀、啊、要赔上性命你们才罢休啊，你把这道理给我说出来，要不然今儿我老婆子跟你玩命了。这杜夫人也是啊，在院子里头啊又哭又喊，连抓带挠的，这家里的丫鬟是扶着搀着也跟着哭哭啼啼。这詹坚一看呐、啊，这么下去也没法拿人，而且说实话现在这事儿他还没跟皇上说呢，他是监管历城的特使，这要是出了事儿他也得吃挂了。这詹坚没辙，僵持了两个时辰带人撤了。与此同时，张御史那边一听说妹夫捅娄子了，还这么大一娄子，赶紧出门找人托关系说情，一番运作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这在行宫里边摆放棺材听起来是不吉利，可是您说杜峰犯了哪条刑律了吗？没有，顶多是不合时宜。实际上您看，上至皇帝提前给自己建造陵墓，下到百姓啊，老人家还活着的时候提前准备好棺材，这是常有的事儿。再加上张御史上上下下一番运作，这事儿最终被平息了，杜峰总算是解脱了。据说以前的帝王封禅泰山，如果是顺承运功绩显赫，就会出现很多的祥瑞之兆，如果这位皇上无德无能，天下又不太平，他也非去封禅去，那就会出现凶相。唐玄宗虽然有功于天下，可是他封禅的时候这天气老是不好，又是刮风又是暴雨，搞得唐玄宗很是烦恼。当时唐玄宗这封禅的队伍特别威风，光是仪仗队的马队就有上万匹，按照毛色分成不同的方阵，红的黄的白的黑的，1000匹马一个方队啊，远远看过去啊跟天边的彩云一般，可见当时封禅这规模有多大，正所谓是盛况空前呐。当这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泰山西边的时候，也可能是这地方是个风口，忽然就刮起一阵飓风，这大风呼啸着，随行人员举的大旗给刮得东倒西歪的，根本直不起来，这大旗举直了能把人都倒了，这马车上的帘子也给挂起来了，满处掀，大风直接灌到车厢里去了。唐玄宗慌忙拿袖子遮挡，这场大风由打中午到晚上没停过，底下官员诚惶诚恐，乱作了一团。当时这封禅使正是当朝宰相张悦，本来事情就多，这张悦忙得焦头烂额，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变故，更是让张悦手足无措。这张悦是几朝元老了，大风一起，队伍给吹得七零八散的，唐玄宗被风吹得睁不开眼睛，哎呀，哪儿来的这么大的风啊，张大人呐，快把张大人给我叫来。这张悦正在前边指挥呢， 让他们暂且把旗子还有这仪仗全给收起来，原地休整。底下这群人乱哄哄一片，迎着大风收拾东西。听见皇上传唤了，张大人磨头赶紧回来，一路小跑跑到皇上跟前儿：“皇上，老臣在。”“哎呦喂，张大人呐，你快看看这怎么回事啊，朕都快给吹跑了。”这张大人一作揖：“皇上不必惊慌，还请您在马车当中坐好，老臣这就去解释一番。”这张大人走到仪仗队前边，给这坏天气还得打圆场：“啊，大家不要慌张，都听我说。”这宰相一发话，底下有太监一段一段的把这话传下去。不大一会儿，队伍里头鸦雀无声了，只听见周围是风声呼号啊。张大人背着风往这一待：“你们知道这儿为什么会狂风大作吗？现如今皇上御驾出宫，必定会惊天动地，这大风就是东海之神派过来迎接圣上的。”这张悦一番搪塞，底下人的躁动才稍微平复了一点，顶着大风继续前进。赶等到了泰山脚下，果然天气一下变得风和日丽，太阳出来了，大伙都松了一口气。这张大人心里更是一块石头落地了，心想老天爷真给我面子呀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当天晚上唐玄宗正在沐浴更衣，这天气又变了，一时间狂风四起，大风里边还夹着雨点夹着雪片，噼里啪啦的往下打呀，寒气逼人，大伙都冻得瑟瑟发抖。这唐玄宗一看这天气，顿时心神不宁了，心说朕是不是不配来封禅泰山呢？这是不是天神在警告朕呢？当天晚上这晚饭也不吃了，皇上站在窗前诚心祷告，说朕呢，自继帝位以来得到苍天的佐助，国家昌盛，百姓安泰，朕这回来泰山封禅本来是想为万民祈福的，但是天气如此，如果说朕本人有什么过失，不配来泰山封禅，请上苍您惩罚朕；如果是随从人员没有福分参加封禅，也请上天降罪于朕。随行人马受不了彻骨的严寒，苍天在上，还是请停止这场风寒吧。唐玄宗在窗前祷告了半天，站了半夜，凌晨的时候大风果然停了，山里边气温回升，等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太阳照耀，微风南来，一个大晴天。唐玄宗认为灵山清静不宜喧哗，等到了山口，众多随行的官员留在原地，皇上带这么几个人登上泰山，只见山上苍松耸立，奇石辈出，云海翻腾，恍若仙境。置身在这么一个奇景当中，唐玄宗也觉得飘飘欲仙了。在丝竹礼乐声当中，唐玄宗顺利地举行了封禅仪式，群臣山呼万岁，场面蔚为壮观。在唐玄宗之前，这帝王封禅的玉牒文都是保密的。唐玄宗很大方，说朕这回是为了百姓祈福而来的，不是来见神仙的。这玉牒文公布天下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唐摩崖碑。封禅完了之后，唐玄宗还要去曲阜祭祀孔子，曲阜在当时的兖州。巧了，这历城县县令杜峰的儿子叫杜忠，就是在兖州当官，他老爹忙活完了，该轮他了。这杜忠在兖州做参军，唐朝的时候州府里头有司公、司仓、司户、司兵、司法、司土六个参军，这些参军相当于今天省里头的厅级官员。杜忠接到的任务很简单， 就是给皇上的御马准备喂马的饲料就行了，要保证御马吃得好吃得饱，不能够掉膘。要说伺候马，这比伺候人简单呐。这些御马的马料分成两种，一个就是草料，另外一种是素豆，粗细搭配很讲究。草料的问题好解决，让人割草放好了就行了，唯独这个素豆有点麻烦。所谓素呢，说白了就是小米儿，这豆呢指的是大豆，这两样掺在一起得煮熟了晾凉了才能给这御马吃。这肚中一琢磨，光是皇上这仪仗队的马就有上万匹啊，等到时候再煮饲料恐怕供不上吃的，这怎么办呢？要不然我先给煮出来存着。肚中一声令下，手下人三下五除二支起几十口大锅，点起熊熊烈火，就开始煮这喂马的饲料。黑夜白天轮班倒啊，一下子煮了2000多担的素豆，煮完了趁热给到地窖里头保存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后都准备好了，这肚中还下令用这泥把地窖口给封起来。等皇上来了要喂御马了，肚中让人把地窖打开，这一打，好家伙呀，呛脑仁的臭味儿扑面而来，这马料全给捂臭了。这下御马可没得吃了，这肚中给吓得撒手不管了，一溜烟回家了。等到了家里，一脸的哭相，怎么办呢？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啊，把御马饿着了，我这可是脑袋搬家的罪过啊。这肚中万念俱灰，心说呀，我也甭等着皇上圣裁了，我自行了断得了。这肚中可就动了自杀的念头了，可哪种死法好呢？上吊不行，我这身子骨太胖，要不然跳河，现在是腊月啊，这河都封着呢，算了，还是喝毒药得了。听人说了，喝了毒药死前呢，这五脏六腑疼得厉害，而且是七窍流血，这死相也太惨点了。忽然间这肚中想起来了，有人说过一偏方，说把这个半夏跟羊肉给炖在一块儿，吃完之后就会中毒身亡啊，享受美味佳肴之后再死，这死法不错，要死当个饱死鬼。肚中打定主意，叫人买了2两半夏，又弄了2斤羊肉，搁点葱姜蒜花椒大料给煮了，吃的是有滋有味儿。吃完之后这肚中啊就觉得眼皮发沉，心说哎，来了来了，药劲儿来了，索性啊我躺在床上我睡死过去得了。这肚中不知道啊，半夏是有毒，可他吃的少，这点毒性不足以致命的，再加上姜有解毒的作用，吃完之后俩眼发沉，就是犯困，睡了一觉人不但没死，比以前更胖了。封禅过后，这杜家父子俩的事迹传得沸沸扬扬，为人所耻笑。当时啊，有人评价这父子俩，说得非常的经典热辣，说非此父不生此子，没这样的爹哪来这样的儿子呀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，教会